第66集，回家吗？终于，考试周最后一门专业课考完，小胖又约了四个人一块聚餐，应该是这学期最后一次聚餐了。这段时间，大家都陆陆续续在订票准备回家过年。约的时间是晚上7:30，地点还是上次的胖子干锅店。安宁迟到了10分钟，袁小叶他们也要期末考了。这段时间他都在给袁小叶考前突击。到的时候，干锅店里已经坐满了人，香味和热气好似都从店里扑到了街上。安宁钻进店里，一眼就看见了秦维航。秦维航是背朝大门方向落座的，奈何背影太抓人，还是上礼拜抓猫时那身黑色高领毛衣和浅灰白的羽绒马甲。安宁先看到秦维航的背影，才看到梁胜涵挥手招呼他，秦维航也在这时回头看向自己，隔着氤氲的雾气，那是好让人回味带着噪点的一个回眸。他走过去，发现桌上是空的，三个人都在等他。他放下背包坐下。 对不起啊，有一点堵车。 没事儿，我们也才刚到，秦维航也就比你早到了2分钟。 哦，是吗？ 哎，你竟敢埋怨大哥迟到。 哎，点菜吧，来点啤酒。秦维航，你开车过来的吗？ 我没开车，点吗？ 梁胜涵叫了服务生，点了一锅虾，点完把单子拿给服务生，忽然一拍脑门问安宁， 你喝点啥呀？忘了你不能喝酒了。 啊，不用了，我这有茶，你们要是谁喝多了还可以解酒。 安宁从包里拿出水壶，从攀岩后养成了习惯，他现在随身都携带水壶了。去蓝田郡时，钱飞姐给他杯子里倒满了茶。 安宁哥，我们仨真的不会醉，上次就醉了你一个。 上次真是麻烦你们了。 没麻烦我们，我和小胖吃完就走了，你也就麻烦了一下大哥。 对呀，那次真的谢谢你。 不客气。 那还是该客气的，你当时醉得站都站不起来了，我和小胖都嫌你麻烦提前溜了，大哥就是够义气。 上次醉酒之后发生的事，汉宁其实都不太记得的。梁胜涵这么一说，他才惊觉那天自己也许比想象中醉得还厉害，麻烦了秦维航不止一点点。 没那么严重，还是站得起来的，我拍了他当时走路的样子。 安宁顿时傻了眼。小胖兴冲冲地凑到秦维航旁边要看，梁胜涵也往前伸着脖子，一脸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乐呵。秦维航笑了笑，收起手机，看向安宁有些白的脸。 骗你们的。 梁胜涵和小胖失望地坐了回去，汉宁哭笑不得。不知何时起，梁胜涵和小胖对着秦维航都是一口一声大哥了，对秦维航的头领地位很是服气的样子。可能是因为秦维航生日在7月，比他们都大。可是安宁总觉得秦维航其实很小来着，他也就是体型可以和大字搭边，和哥字还是有距离的。干锅上来，店员又拎来2瓶啤酒，然后忙着去招呼其他桌了。小胖拿了其中一瓶，靠近桌沿问秦维航： 哎哥， 你这次得教教我了，你怎么开的你是？ 哎，你牙口这么好，你就用牙咬呗。 秦维航放下手机，伸手拿过来，单手在桌沿一磕，这次动静比上次还大，整张桌子都被他震得抖了一下，瓶盖砰的一声就飞了，在安宁脸上弹了一下，落得好远。 完了，大哥耍帅失败。 哥， 你想笑就笑啊，不用忍，人都马失前蹄的时候了，虽然用力过猛，但还是很帅的。 没事吧？ 没事。 都有个红印了。对不起啊，弹得太用力了。 也不知是不是被干锅冒出的热气熏的，还是被秦维航的眼睛瞧的，安宁只觉得这一刻浑身毛孔都舒张开了，通电一样的痒， 明明是瓶盖弹在自己脸上，烤得像秦维航手指弹在他脸上似的。 啊？有吗？ 已经消了。 四个人边吃边聊，寒假大家都是要回去的，梁胜寒已经买好了机票，小胖要回 S 市。 哥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 对哦，你们可以一起啊。 安宁其实从来没听秦威航说过自己是 S 市人，但好像学校所有人都知道似的。不过想想好像也不奇怪，这就跟黄琴珍何时交了男友，男友又是哪个系的一样，都不是秘密。秦威航是校草，他是哪里人，毕业于哪所中学，想必也早就不是秘密。 我不回去。 啊？你不回去啊？过年也不回去？ 对。 说完秦威航就低头吃自己的了。寒假不回家过年，在很多人看来挺不可思议的，但也许对象是秦威航，大家也就很容易就接受了。梁胜寒问安宁什么时候走，安宁看着秦威航低头吃菜的样子走了一阵神，愣了一下才听见， 啊，我坐火车回去，后天的火车票。 啊，我一个人回去好寂寞呀。 你坐飞机回去才几个钟头呀，人家安宁一个人坐火车要一天一夜也没觉得寂寞。 我以为秦哥会跟我一起的呀。 我说你这口音怎么这么重啊，这秦威航也是 S 市人，几乎也没有口音啊。 我老家又不在 S 市，你们 安宁听着两人唠嗑，心中莫名有些堵， 是吧？ 抬起头来就见秦威航正看着自己。秦威航盯着他的眼神淡淡的，但当白色的热气飘过又仿佛很深沉，雾气是热的，他的目光是凉的。安宁终于明白堵在胸口的感觉是什么了，那类似于一种负疚感，自己要回家过年了，却把秦威航一个人留在了这里。他们曾经交换过秘密，那一夜说的那些话好像也成了一种虚假的承诺。以往过年虽然也都没什么称得上愉快的回忆，他也并不那么期待回家，但那是他的妈妈，可能他对弟弟的感情更深一些，但不代表不爱自己。他要是狠心说不回去，他多少也是会有点伤心的吧。他回去也只是为了他。可是秦威航不会回去，他也不可能去中靖或者于染那里。 每个人都是要回家的，那有谁来陪他呢？ 回学校的时候，四个人是走着回去的，因为也只有一站路的距离。街上已经有了一些过年的氛围，梁胜寒和小胖还是一路走一路唠嗑，秦威航一个人走在后面，安宁不时回头看秦威航双手抄在羽绒马甲的兜里，目光冷淡地四下打望，总觉得在热闹的节日氛围里，再酷再帅的外表下也掩盖不住他身上散发的那股寂寞感。结账的时候是秦威航结的，他们准备转账给他，秦威航却已经拿起手机起身。 不用了，今天我买的。 哎呦，这顿吃的还蛮多的，哎，不太好吧？ 大哥都当了，也不能白当吧。 那个时候的秦威航笑得还是很自在的，安宁却觉得他只是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罢了。回寝室后，安宁还是有些在意。秦威航洗完澡从洗手间里走出来。 过年你怎么过啊？ 啊？随便过吧。 安宁内心的愧疚感更深了，看着秦威航在书桌前坐下，他拉开椅子的动作有些大，椅子在地板上磕出老大一声。